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另一边，池小池也已醒来，不过因为骨折，他额外多出了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易总既然没有来叫他，他就在床上躺尸。把视频上传 YouTube 后，061在只有15、6个点击的时候上去瞄了一眼，其后便任其发酵，没再去管。他刷了一晚上池小池的访谈，还补了他过去模特时期的历史视频，一眨眼天就亮了。在池小池醒来后，他想足地转换页面去看了一眼视频，看到播放量和评论，061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拖长了声音发出了一声感叹。 啊！ 池小池懒散地抱着枕头说， 你要诗朗诵啊？ 你看。 061把页面转给池小池看，池小池撑着下巴淡淡地瞄了一眼， 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等着看吧，他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 说完，他又很感兴趣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视频本身。 哎，你的视频选的哪段？叫我看看。 与此同时，周开也按照邮件发来的视频地址，惊怒焦急地点开了那段视频。视频开头是黑屏，用标准格式注明，此视频为 GV 级，18岁以下青少年切勿入内观视。而紧接着就是周开自己的一张大脸出现，把周开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他手里拿着一只他惯用的假玩具，笑着朝床上的一团只能看得出是女性的马赛克靠拢。周开马上把视频关掉，面红耳赤，野牛似的喘着粗气。他甚至不想去看另一个视频究竟是什么。他焦躁地在房间里踱了几步，就抄起手机试图联系公关部部长，但手机显示占线，再打还占。周开联系了副部长，电话通了，他张口就道 Simon， 叫他们把视频网站上的那个见鬼的东西给我删掉，发出声明，这是侵犯我个人的隐私权。我 那边的 Simon 打断了他。在周开印象里，一向待人温和的 Simon 冷笑了一声， 我就是黑人，去你妈的。 电话被切断，周开拿着手机发起愣来，数秒后他总算猜到了可能发生的可怕事情。他径直扑向电脑，手忙脚乱地点开了另一个音频。音频的播放量显然不如那个内容火爆的视频，但底下的评论却足足多了一倍有余。池小池看完视频给出了定性， 周先生生前也是个体面人，大家吐口痰再走吧。 然后池小池又来了一段专业点评， 别的不说，手法挺专业的，一看就练过。 这个要怎么看？ 很简单啊，我也玩这个。 061惊了，对061的反应池小池一挑眉， 我看上去像童子军吗？还是像常年吃斋禁欲的？ 确实不像， 不过我都是自己买了东西往自己身上使劲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 劳动人民池小池对周开予以鄙视， 不像这种资产阶级光知道压榨劳工，有本事日自己去啊。 061被池小池这张嘴唠得脑仁疼。话音落下不久后，一人一系统都听到了外面的车声。 周开回来了。 化为罗音，原本寂静一片的窗外骤然炸起人声，快门声层层叠叠，一浪三叠。听声音，蹲伏在外面的记者起码有一个排。 Sim 的声音隐约从外传来， 我不是，我可奉告，请让一让，让一让， 先点两个吸猫视频让我看看。他想进来起码得被缠上十分钟吧。 果然近一刻钟后， Sim 才精疲力竭地挤入别墅内。把他放入的伊宋一脸懵逼，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，用西班牙语问候了他两句， Sim 也无心回应。 周先生在哪里？ 伊宋正欲作答，楼上卧室的门咔嚓一声开了，带着护板的沈长青伏在二楼的楼梯扶手上，朝下俯视着，目光茫然又温柔。 Sim 先生。 Sim 看到他胸前的护板蓦然一惊。在周开口里，沈长青患了重感冒，所以这段时间没能在公司里见到他。可看沈长青的模样，明明是……一松脸色一变， 沈先生，你快回去。 沈长青指一指时钟，面带无辜。 起床时间到了呀。 Sim 很快回过神来，对沈长青一鞠躬。 沈先生，周先生在家吗？ 沈长青摇头说， 他不在。昨天他加班，一个晚上都没回来。 Sim 立即想到了那段不堪入目的视频，以及视频中那名和周开翻云覆雨的女人。他本来对眼前的男人存了几分同情，可在注意到那护板后，一种可怕的猜想渐渐在他心中滋长开来。沈长青却是一脸的事不关己，嘴角笑容弧度始终不变。 他不在公司吗？ 我还没有到公司去。 有什么急事吗？和公司有关吗？ 啊，不是什么太紧急的事情，您不用担心。 那就好。 那声颇带玩味的 fine 让 Sim 竟然有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沈长青正要转身回房，就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对楼下的伊松说， 我想吃布丁。 伊宋公事公办的答， 现在不是停电时间，您 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周先生。 沈长青径直打断他，一双黝黑的眼睛盯准了他，问问他现在还有没有时间管这种事情。这次的情况与周开的秀场一顿截然不同，直接形成了一场地震。更何况前者事件的热度余温未散，网民们纷纷翻出秀场照片，一张张比对，发现在那场秀中出场的黑人模特不少。世界各地的网民都有同一个特性，即脑补定性的能力极强。不少人直接断言周开在秀场睡觉一定是在间接表示对黑人的反感，也有审慎的人提出质疑，音频里的人又没有露脸，怎么能证明发表那段歧视言论的是周开呢？马上就有专业人士跟上，严格对比了视频和音频里的音轨，以高度的重合率替周开掩明了正身。社交网络上的舆论爆炸了开来，黑人在严正抗议，白人在看热闹，并声称这是黄种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，和白人无关。黄种人则坚决否认周开的身份，认为他已经拿到家国国籍20多年，是标准的黄皮白心，他们拒绝接收这种渣子。但唯一比较和谐的是，三方一致认为周开是个大傻逼。约在早7点的时候，模特 Fiona 在自己的 ins 上发表了一段言论， 我一路走到今天靠的是我的双腿，不是偷窃。 更将舆论推向高潮，一早开盘，周开公司的股票就一路跌到停板，市值在不断蒸发，直接逼得周开红了眼。他不敢去公司，甚至不敢离开情人的别墅，毕竟网络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几乎是在视频发布的第一时间，就有人听出那化为一坨马赛克的女主角，听声音很像与 Fiona 在同一公司最近热衷于慈善的女模特莉莉。周 召开困兽似的在莉莉的别墅打转，无法想象这间别墅外藏匿着多少长枪短炮。莉莉则在里屋断断续续的引气。周开被哭得烦躁之极，大吼一声： 哭什么哭？ 被揍肿了一只眼的莉莉猛然一噎，止住了哭声。他是第一次正面承受周开的愤怒，就已几近崩溃。他甚至不敢去想象那个沈长青这些年到底遭遇了些什么。 Sam 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 喂，周先生，请您留在原地，我刚刚从您家里出来，沈先生他们似乎还不知道这回事。 周开哪里还有心思去管沈长青啊，他怒道： 到底是谁？谁在整我？ 他忍着烦躁把那视频看了一遍。那段音频显然是昨晚录制的，但视频却不是，至少是一周多前的内容。他哪里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局？他被人监视了。但他搜遍了别墅卧室，却没有找到他想象中的监听器或者是隐形摄像头，这叫他心烦意乱，其结果就是整个卧室都被他砸得不成样子。 我叫技术部查过了，发出视频和音频的是同一个人，但是那个 IP 地址显示并不存在。 说话间 Sam 想到了那个发来奇怪邮件却查不到其 IP 的邮箱，心中危机。 联系公关部，不管花多少钱把那两个东西给我删掉。 已经在着手协商了。 Sam 扯了扯发皱的领带。 但我担心删掉一个会再冒出十个，那段视频还有引起人不安的内容，删除还算是有理由，但是那段音频…… 那又怎么样？这是我的言论自由。